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啊，咁啊，即系今个礼拜咧，嗱，距离即系而家叫做系补选啦，即系剩翻三日半。其实我谂都冇三日半咁多添，真系三日嘅啫。其实系，咁啊，去到但系其实今个礼拜咧。就嗰、那個，如果你講呢幾日嚟講咧，嗰、那個網戰啊，網上面嘅洗版輿論啊，其實都已經係大家已經疲累啦。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咧，其實你話想講嘅嘢咧，都差唔多講曬，再經歷埋雙方都有造勢大會啦，即係我所講啊，梁天琦啊，同埋阿楊岳橋都有造勢大會啦。咁所以其實已經係沉澱咗嘅輿論就咁而。今個禮拜有樣嘢唔同嘅，就係、是、其實會多咗一啲即係民調啊，嗰啲數據出嚟啊，俾大家去做一個冷靜嘅決定。咁所以你話有啲網友可能開始講啦，就係話今個禮拜唔好再講咁多啦，係咪？因為其實講真要投邊個嘅，即係大家即係如果你話民主派嘅選民嚟講咧，大家都有咗自己嘅決定㗎啦，即 係話影響唔到太多啦。 誰也說服不了誰。系咪？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反而互相尊重翻，系咪？即系去沉澱翻嚇，即系或者你講翻你自己好嘅嘢，譬如好似楊岳橋咁樣樣。今日我見到有啲即系新聞都幾正面啦，系咪？譬如好似早前呢個鍾樹根啊、黐根啊，佢老婆好似唔知俾條僆仔即系撞跌咗嘛，系咪？俾佢告嗰個僆仔俾人告啊嘛，咁然之後楊岳橋。就疑助佢，咁啊嗰個人就寫一封公開信咁樣多謝佢，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嘢喂都可以 sell 㗎，係咪？喂佢一個正面嘅，即係一個好即係正氣，而且係願意幫人嘅律師。大問題就係話，其實而家呢個世代、呢個時代係咪就係仲要好人呢？係咪好人已經過時呢？即係如果你可以咁樣解讀嘅話呢，咁你咪自己做你個決定囉，係咪？ 不過如果你睇返即係成個楊岳橋嘅選舉呢，其實冇錯一單嘢呢，大家都未讀得啱個名字，梁天琦，即係阿譚都讀梁天怡， 係啊，我都有啊， 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轉捩點嚟。即係剩翻兩個禮拜到嘅時間喺初一之後，其實你係好難轉你嗰、那個即係選舉嘅工程同埋策略。咁所以我一過完初一，我喺個黨國笑談裏面，甚至乎連續兩次嘅大軍閥，我已經話好大鑊噶咯。即係形勢係完全不樂觀嘅。你睇翻港大嘅調查，即係有人問我：喂，大家都係十四十四啫，但係你唔好忘記梁天琦係十。如果港大嘅調查係準確嘅話，雖然有啲人就挑戰港大嘅調查，就話呢個得130人喺新界東嘅啫， 個 sample size 得500，係咪？你比你平時做嗰啲民調真係少一半。 唔係，港大嘅調查從來咧其實都係唔多嘅，應該講就係因為佢不嬲，我哋喺正常嘅選舉嘅時候咧，佢都係一路 rolling 嘅。永遠都係得二三百嘅，我哋一路都挑戰緊佢究竟個準確性係點啊？即係例如話佢攞星期一嘅，就扣咗上個禮拜嘅禮拜二或者禮拜三，連續幾日嘅，咁佢就睇到個 rolling 嘅情況。今次佢一次過做500個 sample， 其實喺我哋讀過社會科學嘅人都知，大概有5% 嘅誤差度。但係就你都可以攞嚟參考啦。就係點解呢？如果梁天琦有10%。你扣除啲話未決定同埋兩邊都唔投嘅人，或者係所有人都唔投嘅人，其實你係啱啱好嘅投票率嘅噃。 未決定大概有23% 到， 即係話比我之前嘅估計咧，梁天琦係仲高。你10% over 呢個55%，乘翻100都係幾多啊？接近20%，話俾你聽。你驚唔驚？一個運動啫。就係、是、勇武抗爭呢樣嘢啫。你而家14-14，話俾你聽，點解我一路判斷兵凶戰危係咁解咧？因為你14%裏面嘅人，尤其是我哋民主派啲支持者，係唔落曬嚟嘅。 人哋有組織票嗰 14% 落曬嚟已經玩完啦，你好簡單嘅道理啫嘛。 嗯， 所以啲人問：喂，咁未決定嗰啲可以喐嘅喎，可以，不過你喐人哋又喐嘅啫嘛。到時你係唔會咁多人投票嘛？就算你話今次多啲喺個補選裏面，因為谷得大家咁勁，咪最多50-55。 你估幾多？ 除非你去到70啦，我又唔信去到70喎。变天噶咯，香港，因为暴动之后变天，咁啊梁天琦反而有机会，真系梁天琦赢杨岳桥。我其实两个礼拜之前已经听过啊，有人同我讲阴谋论啊，佢话其实梁天琦嘅票最好似你同黄杨达咁啊，你冇得吹佢唔涨啊，梁天琦赢杨岳桥啊，咁讲你冇得话人界票啦，咁样我唔系咁大镬系嘛，成个泛民主派所有嘅赌注都压晒落去杨岳桥度。 但系问题 咁好伤噶，其实 系啊。但系问题佢哋 sell 杨岳桥嗰一下，始终都系要顶住呢个位啊嘛。 所以我上个礼拜咪讲咯，你一路讲紧弃保嘅时候，我都要帮阿黄一恒讲个说话。黄一恒唔系讲错晒噶。 嗯， 喂，其实大家投紧票嘅时候，策略投票只系一个好低嘅 priority 一样嘢嚟噶嘛。我梗系拣我心水嘅候选人啦。 嗯， 我认为边个能够表达到我意见嘅话，如果你成个选举策略里边，都唔 sell 楊岳橋嘅話，只係講嗰啲唔知會唔會發生嘅嘢，我就覺得有懷疑咯。你問我，我真係心底裏面嘅説話，我都有懷疑。我覺得老共肯唔肯成咁啊？如果係得翻四個月嘅時候，你都修改會議規則，即係呢句説話，其實我唔應該講。不過，而家即係都冇乜掹嘅時候講啦。喂，佢會唔會咁搏命啊？改呢個會議規則，如果你用呢一個作為campaign strategy 嘅話，其實你又冇一個風險，好大嘅風險。即係李柱銘有個講法就話：，喂，屌咁你冇理由將我哋嘅命運寄託喺曾慶城裏邊嘅。喂，老實講，九月已經係立法會啦。如果你咁樣剪布嘅話，如果你咁樣修改會議規則嘅話，係變天嘅喎，香港會 係 冚家產嘅喎。佢要賭呢一鋪嘅話， 但你講個 campaign strategy 啦，即係其實我聽過係最多次嘅講法嗰啲人咧，我分別聽過就係阿 Martin 啦 ，Martin 又係咁講，跟住咧阿邊個呢個胡志偉又係咁講。跟住仲有阿長毛亦都咁講，即係我起碼至少 唔 係 你只可以 話， 我不能夠 take 呢個 risk 去即係冇呢個風險。但係呢個唔係我要好積極去投楊岳橋嘅理由嚟㗎嘛。從 campaign strategy 嚟講，係咪？ 唔係即 係如果你繼續 sell 呢樣嘢嘅時候，喂，我係本土派，我真係即係切身處地喺佢嘅角度，係你夠膽你咪過咯，你試下過啊！我九月就还你一个打你一巴，还你一个最重要嘅打击。 但可能已经太迟噶啦。如果你话你九月嘅时候， 同埋如果咁样做嘅话，咁你咪即系将阿爷成套剧本系打捻散晒咯。我要利用本土派去制衡你个民主派啊嘛。喂，你一比周浩鼎赢咗之后，你即刻修改会议规则，咪即系你讲中咗？ 但其实佢哋唔 喂，我唔会做呢个剧本俾你、啊。喂，仲有你九月嚟紧立法会选举、啊，所以即系我以事论事啫。我梗系撑杨岳桥啦，我都觉得唔应该 take 呢个 risk 啦。但系你如果只系 sell 呢个 point，it doesn't work。特别系对一啲已经好想投梁天琦嘅人，系唔 work 噶。 反感啊嘛！ 梁天琦嘅人会点谂啊？你试下嚟啊！你够胆就嚟，我就想你咁嚟。因为我想越练越好嘛，我要增加特区政府的管治成本嘛，我要激起更加多的群众上街嘛，所以我上个礼拜我冇咁直接讲，我间接咁讲，我就喂你 sell 下佢啦，你 sell 唔到佢好捻大件事噶，你只系用一个策略性嘅投票，因为所有人谂策略性投票，其实只系最后一个星期里边，我谂紧死啦，如果我投。我想心儀嘅候選人，但係佢輸鳩咗，我益鳩咗其他人。 喂，其實你知唔知？ 咁我好蝕底嘅喎。 你知唔知邊個係 sell 得佢最落力啊？ 即系唔讲呢个 D 一百 ，D 一百好明显啦，系咪？即系日日都俾佢同阿大班做节目，但系 image， 我觉得同大班做节目咧，其实蚀底啊，因为咧你坐佢隔篱咧就变万达罗噶啦嘛，系咪？即系好似阿边个咁样 样。佢而家朱玉华会派单张佢走去做节目啊？ 唔知冇，应该冇嘅，唔知 咯，冇有。 唔系即系我谂啊，即系话如果你讲媒体 sell 佢嚟讲啊，系咪？佢系最早啦，即系 D 一百。但系你唔讲 D 一百咧，喂，其实我哋都 同埋啊，本土派有一个好重要嘅 point， 我今日睇到 Facebook 啊。我都差啲俾佢說服啊！學阿院長話齋，喂，屌你老尾，你咁撚緊要嗰個位，咁你就勸服湯家華唔好撚辭職啦！你自己公民黨搞撚出嚟噶嘛，仆街！ 咁佢哋都好想湯家華早啲死嘅啫。 屌佢！喂，所以人哋講嗰啲 point 唔係完全冇道理。 你講嗰個係司徒夾帶嘅講法， 係咩？ 司徒夾帶就咁講啦。 我喺網上見到， 你話原來即係大局係咁緊要嘅。咁边个搞到咁嘅大局出嚟啊？ 喂，你搞出嚟噶嘛？会议规则系你修改啊，哥。 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在于，即系汤家华呢条人咧，就真系令到公民党嘅督眼督鼻啦，系咪？ 咁啊，借呢次清咗佢啊嘛。 系。 你辞职啊？thank you very much 啦。 咁所以就你留唔留佢好咧？喂，佢次次都狼来了，好似我哋上次揾阿杰哥上嚟咁样样啦，系咪？喂，唔系冇留过佢啊？定系点样？即系喂。即系你都留嚟都费事啦，同埋你男人老狗，你婆婆妈妈系咪？咁你呢啲唔系又未做过，你又成日都系做嘅，然之后成日都即系之后讲完又冇件事嘅。 唔系，所以我咧，我呢几日咧，即系沉淀咗之后咧，真系认真啲思考咧，佢成套 logic， 我唔觉得佢哋讲啲嘢咧系完全冇道理嘅。 嗯， 因为呢套系一套反台嘅道理嚟噶嘛。 嗯， 泛民就系用翻以前嗰套，后屘我谂通咗啦。我終於諗通咗啦。 嗯， 對九月嚟講咧，楊岳橋輸係一件好事。用翻佢哋本土派嘅邏輯就係、是，咪喂，唯有就係跌埋心水，自己反省一下。你要 tackle 人哋嗰啲 objections。如果今次咧，你俾佢糊糊碌碌咁過撚咗關咧，阿仆街啊！九月仲輸啦，都輸得慘，話俾你聽。 好難講喎，因為其實如果 仲有，如果你真係賭呢一鋪嘛，周浩鼎贏嘅話，會修改議規則。你睇下佢敢唔敢收？佢收咧，咁你就收本土派皮。我話俾你聽，嗱、我講撚咗俾你聽嘅啦，你要 take 呢個 risk 啊嘛。嗱、如果你楊岳橋贏嘅話，咁你咪冇話嗰啲印證呢個 point 咯，係嘛？佢哋破壞大局嘅嘢，佢你完全睇唔到噶嘛。 嗯。 但係如果周浩鼎贏嘅話，你就要出嚟印證。但我就信。佢哋嗰個講法嘅，即係如果邏輯上推論啊，佢哋唔敢做得太過分嘅，因為九月嚟緊啊。如果梁振英係要連任嘅話，如果阿爺係想收復失地嘅區議會嘅話咧，佢係唔撚做得咁過分。 但 until now 出邊嗰啲街坊究竟明唔明？即係拉布對佢，既然係咁嘅話，其實對佢嚟講剪布，即係嗱嗱臨收個議事規則剪布係 唔需要 成本嘅啫。 你諗下以前都剪到，佢需唔需要用一個咁狠嘅方法咧？我係有懷疑，所以我純粹從 campaign 嘅 strategy 嘅角度咧，我覺得今次咧佢哋去得好準， 嗯 嗯嗯， 即係佢想歸攬曬所有嘅選票，嗰、那、一個唔知係咪真嘅道理出嚟，我真係有懷疑，我寧願唔係，所以我上個禮拜點解咁緊張就話、你 sell 下楊岳橋啦，你屌鳩下梁天琦好撚過啦，策略性投票唔係 priority 嚟㗎，選民。最後的頭途均衡同埋勾搭嘅時候，都係睇緊個民調，但係嗰啲人係好策略噶嘛？你諗下，咪所以今次佢哋係錯得好緊要嘅，佢用翻佢以前嗰套嘅方法嚟做呢一次嘅選舉，忘記咗年初一裏面發生咩事嘅時候，我一間就再會分析點解啲人年初一件事會令到梁天琦去到即係而家10%。如果我當呢個調查係準，我都覺得差唔多噶啦。最少七八，而家去到15，隨時話俾你聽。 而家八 係咪啊？ 15就第一㗎啦。 15去唔到第一，如果你扣埋嗰55%，點會去到第一啦？ 我而家講民調啊。 我咪同你講民調咯。 民調14已經第一啦。 屌，你扣除啊嘛！你扣除你唔撚投票，同埋兩個都唔決定嗰啲啊嘛。最後嘅時候，你嘅得票係唔撚止㗎啦，阿哥。你哋唔識計呢條數， 你講嗰啲 swing 嗰啲啊嘛，即係未決定好嗰啲啊嘛。 大部分已經決定曬㗎啦。而家我講乜嘢咧，都說服唔到隔離嗰啲人。 要去投楊岳橋或者係投翻轉頭。 而家係有廿零嘅，你舉舉個數據睇。 唔係，但係嗰個數據係喺年初一之前。 啊，唔係，我而家講，我而家講 十七十八嗰個啊， 嗰、那個就 我而家講廣大問題。 唔係，所以咧，我再解釋一次，你都阿曹總，你都未明。你而家加曬所有決定咗啲人幾個 percent 啊？五啊幾啫嘛。未決定，同埋所有人都唔投嗰啲，其實就唔撚去投票。就係、是、正常我哋喺普選裏面應該有嘅得票率或者投票率。所以梁天琦百分之十，點解頭先我計條數俾你啊？百分之十 over 五十五，再乘一百等於幾多？接近二十 percent， 話俾你聽，好撚危險，話俾你聽。对成个泛民嚟讲都 系危险噶， 即系话十七、十八号，大家都继续系讲紧策略性投票嘅人，啲人依然系不为所动，唔听你之笛，咁你死唔捻死啊？好捻大镬噶，你以为呢招系杀着？李柱铭出嚟讲系杀着， 我 喂，我寻日 send 咗个 message 俾 Martin 啲，我话俾佢听，我话，哎，阿叔，你都系俾宝刀未老嘅，讲呢番说话，你 sell 到我啊！但是我话你知唔知道本土派嘅 logic 系乜嘢？你打烂咗个局嘅话咧，对佢嚟讲，佢认为会更加出人多人出嚟街头抗争，增加特区政府嘅管治成本。对佢哋嚟讲， 唔止后生 最大嘅利益系乜嘢啊？因为我攞咗票之后，你九月好捻难走，新东嗰只佢哋稳待噶啦。所以我本来我想写多段嘅，我话算啦。大家而家打定輸數咧，仲有好處，因為成個泛民主派由民主黨、工黨、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等等，有立法會議員嘅泛民，藉呢一次機會喺半年之前，俾人一個大嘅打擊嘅時候，你反而仲可以翻身。 你覺得？ 所以大家唔好灰心住啊！你今次輸仲好啊！ 你覺得會唔會支持近扶勇咧？ 會。因为好撚大镬，大家都会觉得出嚟嘅结果，大家系会好惊讶嘅。 当你见到何秀兰今日讲嗰啲嘢嘅时候，我觉得唔会嘅，真系。 你冇计啊！因为点解啊？你跟住你九月会冚家铲，我宁愿今次我低低地挂入铺，好过你九月冚家铲。 你知唔知郁文点讲啊？郁文话咧，即系而家就算系未 turn out 到啦，即系其实而家足仲未投票啦，佢觉得自己已经赢咗。你知唔知背后嗰个意义？个背后嘅意义就 系、是、打到你班友仔残啊！ 系啦，你睇个民调已经见到噶啦。老实讲，如果佢攞咗八个 percent 嘅话咧，佢等于可以喺度取代到毛哥噶啦，等于系。 嗯， 其实你见到佢呢一翼冒起嘅话咧，再配合翻上次阿梁启智嘅翻定，就系话温和嘅泛民咧就相对稳定，而比较系 swing 得比较犀利嘅就系、是、啲激进票啊，即系范国威啊、长毛啊呢一扎人。即係或者同埋阿萬必啊，其實佢哋應該係最危嘅感覺係。 嗱，我用阿曹總你頭先講個百分之八 over 五十五，乘以一百，梁天琦而家係 16%， 十四點五四，十四點五五。喂，佢啲人其實同工聯會都冇撚分別㗎，係死忠支持者嚟㗎嘛， 一定 死都撲佢投票㗎。 咁你要建基於仇恨投票嘛？我真係 錯 啦，你咁大佬。 冇错啦， 咁嗰度系两至三席，嗰度两至三席，新东嚟讲系， 但系冇两条三席，屌你计翻条数啊，屌你九 唔系咁你六个 percent 都有一个啦嘛， 九个位啊嘛，屌你第二个嘅门槛系一百除九啊，一百除九系几多啊，大佬而家即揿俾你啊，屌一百除九十一点几啊，得翻三四啫嘛，如果你15个 percent 都系冇咁多。但是今次的选情其实大家已经是不能够扭转局势的。你看我这个礼拜其实很 upset 的。所以我先不停在看 Facebook, 越看 Facebook 越 upset。发觉这个世界的人是癫了的。虽然你说刚才那个所谓的策略投票是次选都好，但也有少少道理。你没理由这样 take a risk 的。你没理由将我们自己的命运交托在曾玉成的手上面的。但是人家是睬你都傻。 你睇下你点样 count 啦，你睇下点样 count 个成分先。第一样嘢，即系其实阿梁天琦咧，佢本人咧，即系你话论坛嘅表现咧，唔系话好出色。如果真系要认真睇去称你讲嗰个辩论技巧啊水平嚟计咧， 阿楊岳橋梗係贏佢幾班啦、 啊。屌我夠贏鳩達啦、啊，你班撚咗咪就夠撚繼續投鳩達，有咩關係啫？ 係呢、這個呢、這個 同你都我成個九龍東我都贏撚曬啦！我講嘅話，我講政策、講政治、講路線，贏撚曬咁又點咧 ？So what？ 你企個 唔係嗰個係 important 咩？ 嗰個 你覺得啲人係睇唔彈咩？ 嗰、那個意識形態之爭， 屌你真係、啊！喂，狼老邪講嗰啲咩道理啫？屌你咪個個做撚咗教徒，有乜關係嘅啫？嗰樣嘢，你覺得好有關係？我聽完之後都覺得好過癮。嗯、即係楊岳橋問佢：你同唔同意啊？你咁做係會傷及無辜嘅。佢個傻仔竟然話同意喎！屌，第一句就答 係係， 屌真係傻仔嚟嘅真係。 唔係，其實佢講錯嘢啊！你知唔知啊？佢真係講錯咗嘢。佢點講咧？即係佢喺呢個一百毛嗰度，佢就係話。佢突然間佢轉咗啦，話：喂，阿楊岳橋咁樣問佢，就係話：喂，你冇線嘅喎，你冇底線嘅話，你會唔會覺得你自己係掉低咗你啲群眾，即係好唔負責任啊，又成啊咁樣樣？即係你有冇諗過佢哋㗎？跟住然之後，你知唔知啊？邊個阿楊岳，即係阿梁天琦點答？就係話：我唔係帶領佢哋，我只係群眾一部分。 其實佢一直都 keep 住係講呢樣嘢㗎。 唔係啊，但係即係你咁講，喂你。喂，你嗰個領，你嗰個身份去咗邊咧？即係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喂，事實上，喂，其實佢自己本身嘅講嘢咧，係錯完一次又一次。如果講 integrity 嚟講咧，係錯曬嘅。老實講係，係咪？喂，佢自己講係嗰個係選舉工程嚟噶嘛？佢突然間話唔係，然之後就話自己係冇咗帶領嘅角色。 大嘛？ 喂，你講唔講通？喂，如果你唔係帶領者嘅話，喂，你有乜資格出嚟選舉 cam 光環啊？咁喂，你唔係好矛盾咩？其實係咁，但係對支持者嚟講係冇意義。第一，因為佢幫即係好多人出到啖氣，就正如琴日金英所講，就係話呢個公投投乜嘢咧？就係話佢，你覺唔覺啲差佬抵打啊嘛？係咪？而 in which 好多人都覺得啲差佬抵打啊嘛？佢做咗你唔佢做咗你好想做嗰樣嘢啊嘛？係嘛？即係所以意識形態嚟講咧，其實係已經係贏咗你。而阿楊， 所以我咪話咯，楊岳橋，我上次 sell 佢嘅 point 就話，你咁危險，你係兩邊不討嘅情況，你依然去保釋佢，依個係唯一我 pitch 嚟嘅。當然有好多人會講就話，其實你咧係左膠病嚟嘅，呢個係係抽水病嚟嘅，即係話你同意就同意啦，你唔同意就唔同意啦，冇得兩邊 catch all 直曬噶嘛，你諗住。我作為、法律嘅權利，諗住 sell 俾温和嘅泛民，就話我幫你去做保釋。跟住咧，見到擁護嗰啲群眾，唉、哎，其實我都幫你。屌，我係群眾，我都屌柒你啦！你唔撚同我一齊掟石撲街，有水你就抽我，就嚟攞光環。喂，呢邊咪就係本土派屌鳩你嘅地方咯。喂，其實公民黨係錯得好撚緊要嘅喺成個策略裏面。喂，所以人哋系夹得你啱噶，而家我越嚟越讲，越捻怒气啊！仆街！喂，你一方面你又出份声明走去谴责人哋，冚家拎你自己嘅候选人就走去保释，你做乜捻嘢啫喺度？你搞乜捻嘢？我问你， 因为你 喂，如果我系勇武派嘅时候，我问你，你唔好捻抽我水啊！喂，嗰家唔系捻气，你坐啊，我坐啊，大哥，啊，你唔好嚟嘢添啊，你大哥。喂，所以你其實嗰個抉擇只係得一個嘅啫嘛，你一係就同人劃清界線，好似我哋咁，話我唔贊同你咁做噶，我都唔會咁做噶。喂，清清楚楚、撇撇脱脱，又話俾佢聽，我會撐你噶，你再掟我會陪你一齊掟，即使我律師都，喂你得兩條路走嘅啫嘛，邊有第三條路走啊？呢、這個世界 咁樣講，佢其實佢嗰條線揸得好緊嘅，佢就話佢作為一個律師。尤其佢自己呢以维权律师包装自己，佢係觉得任何人你唔好理佢做啱做错都好，其实佢都有法律保障嘅权利，佢做返呢样嘢啫，即唔係佢 你 觉 得香港人会系明你讲嘅乜嘢咩？ 係 喂，温和嘅群众根本就系对呢样嘢系完全系感觉到反感嘅时候，佢会觉得你做喂似乎系助纣为虐喎，唔好话助纣为虐，系帮紧佢喎。好啦，勇武嗰啲群众就话：屌，有水嚟抽，你唔系啊嘛，哥仔。你做呢样嘢，我点解讲话踩钢线系踩得好紧要？ 我觉得佢系君子可欺以其方咯，真系叫做系。 你可以佢但系我话俾你听，你喺呢啲咁嘅 moment 里边，你唔可以骑噶。 喂，呢个系我人生嘅教训嚟嘅。 系。 喂，其实我本来我的理论都好捻清楚嘅，我唔同意民主党嘅政改方案，但我认为喺最重要嘅 moment 里边，我唔应该系益咗建制派嘅。咁捻清楚，你明唔明啊？龙，我个道理，点解会屌鸠我呢？你有咩可以屌鸠我呢？同样道理，杨岳桥你屌鸠佢咩呢？唔系，我而家解释翻勇武派嗰啲嘢俾你听咋，屌！喂，勇武派就话你抽鸠佢水啊嘛，阿哥。跟住温和派嘅人就话：有冇搞捻错啊？你走去撑嗰班友仔？ 但你点做都唔得噶，因为如果你唔帮佢嘅话咧， 唔系捻做咯。 唔系你唔帮佢嘅话咧， 冇捻做咯。 就话你 是你一系就咁，你自己公民党唔好捻同人划清界线咯。你同人划清界线啊嘛？其实你嗰边声明，民主党同佢都系啊嘛。咁你系清清楚楚、撇撇脱脱，唔好谂住食两边，食两边咪死捻咗咯。屌你以为是 catch all 啊，通杀啊，屌你开围式啊，你想想开围式的机会和开大社的机会的比率是几多 少？土伯你知不知道呢，即是那次呢冲立法会玻璃那段嘢呢，就这个法国佬啦同埋其他僆仔啦，咁虽然人保释㗎嘛，係咪咁打个电话俾呢个 Melody， 咁就Melody 梗係唔肯做啦，就同佢计返数嘛，你咪嗰次大班讲咩， 我知， 咪系咯，大班嗰阵时就好似本土派咁样样压落去，你作为即系呢啲咁样嘅义务律师， 嘢就 系 鸠噶啦。喂，我作为你免费嘅义务律师，如果我收你钱一件事，我唔系支持你嘅话，我做乜要去帮你咧？喂，呢个系好捻正常。喂，任何一个有逻辑嘅人都会谂到一样嘢噶嘛。喂，用翻一啲好普通人嘅谂法啦。即系我今日讲呢一段说话系有少少气，就话咧一路以嚟喺大家成个选举策略里边咧，我今日终于睇到一段嘢咧喺 Facebook 里边咧，就话屌你成个班系猪嘅队友啊！ 系啊！ 喂，呢个系事实嚟噶。喂，同你讲咗，你要 sell 佢啊！你唔好净系讲策略投票啊，哥！你讲策略投票冇卵用噶，嗰班人系唔卵 sell 噶。第二就系、是。你成個喺個過程裏面諗住食兩邊，你唔撚劃清界線係唔得噶。上次我已經俾咗個教訓你啦，冇得騎噶，騎兩邊嘅時候，你食兩邊就兩邊都冇曬。 公道啲講句啦，我又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睇個造勢大會嘅話，佢冇話唔 sell 自己嘅，而且有各界唔同嘅人都 我 send 咗個 message 俾阿邊個啊？ 邊個？ 佢嘅經理人啊，話俾你聽啊，你再唔撚 sell 佢咧，佢撲街噶啦。 唔系咁，唔系我 你变成系八星半月嘅时候，个月都唔记得咗系边个啊？ 唔系咁，我觉得佢揾到佢自己定位，佢嘅定位就系好人咯。咁但系好人 sell 唔 sell 唔代表赢啊！ 即系 唔系？但系我好失落，好 upset 嘅时候，我喺度谂，唉、哎，错咗都算。 啊， 对泛民主派嚟讲，好好嘅反省。今次你俾本土派打到你灰头土脸，俾、 啊、 周浩鼎赢好捻过啦。你赢嘅话，你下次咪又系咁？再用翻呢啲鳩鳩嘅策略，黃撚鳩嘅策略，係咪？諗住 catch all 啊，諗住即係又係民主，其實佢係民主告急嘅翻版嚟啫嘛，冚家領。 但係你咁講咧，你話同佢爭曝光啊、sell 佢啊呢啲嘢咧，佢係俾阿梁天琦一樣嘢蝕底咧。其實你知唔知佢過往佢做啲嘢咩係即係最 sell 得嘅？其實係 咩？ 其实系最 我唔好知嘅，屌 唔系啊！即系你听得最多嘅就系其实佢系喺后面默默耕耘，做完啲嘢唔 claim credit， 即系做完义务律师咧，即系阿边个都咁讲啦，即系 翻嚟变咗一个好人咯， 系咪就系好人咯？即系其实就 呢个就唔系选举政治啦， 唔系即系咁讲啫嘛。你 屌我陶瓜能够好捻好人啦，仆街对住你， 咪就系咁讲啦，即系话 用咩？ 系咪即系如果咁样讲嘅话，好人 系咯， 好人卡系咪唔 sell 得咧？咁如果好人卡唔 sell 得嘅话，咁其实佢喺造势大会里边讲嗰啲嘢，咁就彻底崩溃噶咯。即系你只能咁，你系咪净系只能够系即系拜一个政棍呢？如果系即系只能够拜一个政棍嘅话，咁咪、 啊、 香港人嘅悲哀咯。 啱啊！我而家我成段就想话俾你听， 即系你系想 有咁嘅群众，就有咁嘅领袖。 即系你，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你真系不如就系叫阿杨岳桥，不如喂 唔系，我只系打个底俾所有大家。支持我嘅朋友，我依然会 call 我身边所有嘅人，好积极帮佢。 系， 但我只系话俾你听，打定个底。 嗯， 就系咧，佢输嘅机会咧系好捻大。OK， 但是他输了不是一件坏事，对我们整个泛民主派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输到冚家产的时候，我们先会反省一下究竟我有什么做事不做。人哋骂我乜嘢，我会细心研究一下。喂，佢话我二三十年嚟毫无寸进。我哋 make a list， 究竟我二三十年嚟我做乜捻嘢？ 反倒退咯，李永达讲。 喂，仲有喺咁嘅政治环境里边，我咁样做到呢啲嘢，已经系好好噶啦。咁喂，你都要解释下啦，吴嘉玲，你而家系唔解释啊？有捻得人讲啊？咁你唔扑街啊？喂，如果今次你俾阿边个偷个鸡？咁又唔會修改會議規則咧，九月再嚟公告你咯，仲撚撲街，萬必死埋，長毛都死撚埋，我話俾你聽，我係諗九月先咁講嘅咋， 好危險㗎，激進派係。 喂，今次俾你楊岳橋贏，仲撚大鑊，我話俾你聽，但係唔代表你唔撚去投佢啊，大佬，我真係意願嘅表達啦。 即係你唔想最壞嘅嘢發生啫， 係咪啊？不過我打定底俾大家，即係等大家唔好撚太失望。 你頭先你講啊，即係阿馬田咯，我想補充一下，佢最後點樣答你咧？其實 馬田咪答我一句咯，佢就話：咁你即係攞民主嚟犧牲啫咁樣。 哦， 佢答咗我啊，佢仲係凌晨答我啊，好撚奇怪！我晏晝 send 俾佢個 message。 咁佢可能佢瞓唔著覺啦。 我真係代表本土派走去講，喂大佬，呢個係我議員嘅表達，唔可以講民主嘅犧牲。 喂，呢、這個咪就係民主咯？唔係我其實我解釋咁俾馬田，我諗馬田都唔係好明嘅，因為我都要搞成個禮拜。我先至明佢嘅 logic 系乜嘢？你一个孖田点会明啫？ 唔系，如果你今时今日咧，你即系讲嚟讲去都系嗰套，就系话又话唔 sell 佢，又唔成嘅话咧，你即系就系讲佢自己本身嘅策略问题。点解你唔揾一个有胜算嘅把握嘅人咧？系咪？即系好似阿余若薇自己选翻咁样样？咁但系你讲呢啲冇意义啦，太迟啦。 话俾你听啦，余若薇选都输啦呢镬，有乜有分别啊？ 因为你有年，因为你有年初一嗰镬嘢嘛， 唔系年初 错啦。 除此之外，你嗰份 CV 你有份支持修改议事规则噶嘛，大佬？ 仲大镬啊！你连道歉都冇得道歉啊！唔系你可以道歉，不过你好样衰咯，更加。 但你即系你而家系咩？杨岳桥系可以有个 flash start 嘅，其实系。 咪杨岳桥，你咪就系俾班大佬就将个道歉就放去把口嗰度，咁佢哋就有得走赚啊嘛！你谂下，白鸽到而家有机会道歉咩？ 嗱，起码啊，我见到杨岳桥佢系为佢自己本身呢、這个公民党嘅原罪道咗歉噶，系有噶。即係我哋見到佢早幾日啊 ，Mary 關咧，即係其實出 post 咧就話，嗱如果你即係嗰班後面一班大佬，或者你唔會為呢個修改議事規則而道歉嘅話咧，我係說服唔到我自己投你嘅。 嗯， 咁有啲人就抄翻佢之前喺論壇講嗰啲嘢，咁佢廣大嗰陣時已經講咗啦，已經係。 嗯， 只不過你入唔入腦係另一回事啦。好啦，休息一陣。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 Peanut.com， 我係譚志強。